年对于陶喆来说应当算得上是一个被铭记的年份吧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两年半没有新作推出的他，这一年终于交给大家一份满意的答卷。黑色柳丁可以说是他的心血力作了。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呢？黑色柳丁到底是什么？其实柳丁是台湾独有的水果了，他想把它介绍给更多的朋友，爱上这种充满能量的水果，就像爱他的音乐一样。好了，这里是974最爱听，为你带来晨间的第一抹亮色，我是邓丁，继续来分享 Eileen 幸福了然后呢。 974最爱听，每天早晨六点，恒斌主持。 水下的那么深，下的那么认真，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。 可以说是薛之谦叩响乐坛大门的首支作品，也算得上是成名曲了。创作的源泉当然是他和女朋友之间的情感了，而身为上海人的他在上海看到下雪，所以在歌曲当中唱的也是特别有感触的。好了，提到了上海，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曲，名字叫做《上海姑娘》，演唱者是张信哲。 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，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，我遇见了他在陌生地方，幸好有他跟我陪伴。 人简单，给承诺不难，但是我们俩心里有答案。他有他的家，我有我的家，我就这样失去了他。 成功不成功，没人懂。

来自孟艳琳的《爱一点》，或许你没有过多的了解吧，但是王力宏和章子怡合唱过这首歌，哦，你一定恍然大悟了。没错，这首歌曲的原唱正是莫艳琳，源自于他的《宅情歌》这张专辑当中。很特别的是，这是一张集合新歌、翻唱、现场小样、舞曲、混音版本、统统合二为一的专辑，零零总总一共17首作品，几乎超出了一张 CD 所能承载的最大容量，可见莫艳琳的诚意满满的。好了，974最爱听，继续两首好歌联播。首先是黎明两个人的烟火，之后还有王心凌还是好朋友。 你的爱那么多，怎么会不明下落？谁分开就逃脱，千万别羡慕太多。你的爱比一个大城市的人还多，也能容纳任性的我。小小的错，就让这样一场风波，摩擦出回忆的泡沫。是我对你认识太少，还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？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我？否则我 沉默。